用。那止咳逆上气呢，这是麻黄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麻黄在能够开你的毛孔，把这些邪气都逼出来。其实人的皮毛跟人的肺是相表里的，对不对？它能够开毛孔，就能够开肺，它就可以把人的肺里面的邪气都拖出来。所以在止咳定喘的药里面，麻黄其实是效果很强的药啊。那至于怎么用，以后的篇章同学会学到。那这个后面他写说除寒热破针尖积聚啊，这其实是很特别。现在的很多医生已经不太会用到麻黄的这个效果了，就是麻黄它可以开破一些身体已经寒实而淤结的东西。那这个针尖积聚其实说到这种肿瘤病也是包含在里面的哦。那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不一定有人会用麻黄来直接治疗癌症，但是呢在历代的这个中医的用药经验里面，往往会发现说，哎，我们这个破淤血的药或什么的药啊，里面加点麻黄力道会更好，效果会更强。也就是有什么地方有淤到积到的地方，这个麻黄这个宣扬的那个开破之力还是可以呈现出来。那同学，我们已经上课讲过的东西可以代表这个功能的呢，比如说我们上课从前有提到一个方叫洋河汤，有没有记得？就是麻黄跟肉桂跟鹿角胶跟地黄这些药加到一起，像麻黄加到地黄里面就不太容易让人出大汗了。可是洋河汤的治疗什么？治疗说你这个疮是一个阴举，对不对？就是一个发不出来，整块肉坏死在那边的，那洋河汤就可以把这整个坏死的肉把它推活，对不对？所以那就是靠麻黄再把那块死掉的组织把它打散掉。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了啊。那当然麻黄啊可以在多少种的这种积聚的疾病里面呢发挥效用，这是有待我们未来的开发了。那这个麻黄这味药呢，它是这么强的发汗的宣扬的药啊。那可是呢，麻黄的结跟麻黄的根的效果跟它是不一样的。就是麻黄的叶子，这个细细 一条细细的这种叶子啊，它也有结。其实麻黄结就已经有一些成分是会让把麻黄发的这个效力中和掉的成分了，那根就更明显。所以麻黄根跟结的药性跟麻黄是相反的，这同学要知道。所以张仲景在用麻黄的时候呢，就会写麻黄要去结，对不对？这样它的药性才完整，不然它本身会有互相抵触的药性。那中国人有没有用麻黄不去结的呢？有啊，有一个从麻黄汤跟麻杏甘石汤变出来的石方啊，也不能说石方，是宋朝的那个合剂局方里面的方，叫做三袄汤。这个袄啊到底是这样写还是这样写，我现在都不知道了。因为照标准的那个注音啊，写的有这一撇的啊，好像是念作拗，就这个人很别扭的拗，要没有这一撇才念作拗。可是现在好像一般人写的是有这一撇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了啊。那这个三袄汤呢，就是一个治疗肺中有邪，一个治疗喘气喘跟咳的方子。那个三袄汤它就是强调麻黄不去结，甘草不治，杏仁不去皮煎。其实在那里的麻黄不去结的意义是说，你如果用了不去结的麻黄，它就宣发的力量不会太强，就是把麻黄的药性稍微熬一下，让它不要那么猛。可是陈昨天我讲的三袄汤，陈助教就说这个三袄其实只有一袄，哎，那杏仁不去皮煎有什么大不了的？甘草治不治有什么关系？我先听一下也觉得也对哈，就是甘草不治嘛，就是消炎的效果嘛。那杏仁不去皮煎，你煮熟了毒性也不会太强。这好像其实主要是那一袄啦，那个另外两袄就好像没有太明显的效果。不过那是治喘的一个常用的方啊，那这个方也不用同学也不用特别记，你会了麻黄汤，会了麻杏甘石汤、三袄汤也就自然会了。那 那但是呢，张仲景的书里面呢，他用到麻黄，他都会麻黄先煮，比如说七碗水先放麻黄煮掉两碗水，然后再捞上面的沫。那古时候会认为说麻黄的那个沫啊，那个煮麻黄那个上面浮起来那个悬浮的渣渣，吃的会让人心烦神昏，所以就要把它拿掉，就是它的药性不要太烈。那可是呢，我们今天如果要在家里面煮麻黄的煎，有放麻黄的煎鸡，需不需要先煮掉两碗水捞渣呢？其实不必，因为我们现在中药行卖的麻黄呢都是制过的，它已经泡过水，已经清过一遍了，所以就不用那个先煮把那个渣渣捞掉的那个步骤就不用了，所以我们现在麻黄就直接下去煮就好了。那如果你想照张仲景的说法说先煮葛根的话，那就葛根先煮好了。那基本上张仲景麻黄先煮呢是要让它药性比较温和一点啊。那我们现在麻黄中药行买的都已经蛮温和了，所以就没有关系。那麻黄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方剂麻黄是滚两滚，把渣捞捞就跟其他药一起煮，就是没有先煮掉两碗水。那那个是少阴篇的麻黄甘草附子汤，那那个到时候再说好了。那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方是在麻黄附子细辛汤隔壁，可能他不放细辛的话，麻黄让它猛一点，所以就不需要先滚一下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大概知道麻黄的药性，在这样的话呢，那我们首先知道说麻黄呢是一个治外感啊，这个发汗啊，发表把邪气发出去很有名的药物。可是你知道像我们现在是因为是直接学《伤寒论》，所以麻黄是理所当然的就会用了。可是其实麻黄在历代的中医啊是有很多很多的年代是大家都不敢用的哦，就像中国人的医生，成都人跟上海人是特别的怕麻黄。那像民国初年啊，就是原来那时候中医的经方的使用者是很少的。那民国初年代表性的，从没有经方到有经方的那个时代啊，有一个代表性人物是叫做运铁桥。那运铁桥呢，他是一个文人啊，他不是医者出身的，他是在那个清朝末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那他的小孩子生病啊，他的第二个儿子跟第三个儿子呢都是这种外感热病，好像是有点像白喉，有点像是麻黄汤症或者麻杏甘石汤症那种病死掉的。那后来呢他就自己在家啊读《伤寒论》这本书，然后过了一年呢，他的第四个儿子呢又发热无汗而喘啊，那就是病症跟他夭折的前两个儿子是一样的状况。然后呢请外面的医生来开药呢，又是那些什么栀子、豆豉、豆黄卷、桑叶、菊花、薄荷、连翘，就是那种温病一般用的那种轻飘飘的药。那吃了之后呢热也不退，喘得更严重啊。因为像需要用到麻黄宣肺的那种喘啊，你用那种清凉滋润的那种润肺的药其实效果会很糟的哦，因为它不但不能够把邪气拖出来，反而让它郁闷住嘛哦。那运铁桥先生那时候就急了，他就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就在房间里面踱来踱去啊。他想了一个晚上，就跟他太太说，从前老二老三呢都是这样子死掉的，然后现在医生呢还是像当年一样不重用。那就是好像我们一般说的对不对，像我妈妈常常告诫我一句话，她说什么叫做，她就说什么叫做愚蠢，就当你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然后还期待不同的结果，就称之为愚蠢啊。所以运铁桥大家觉得说现在就是在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啊，然后还要期待这儿子能活吗，实在是啊。他就觉得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我们自己拿着家里面这本书，就是《伤寒论》的这本怪书，我们把药开下去吧啊！就于是就放胆冒险开了一个方子啊，麻黄七分，桂枝七分。我们现在听的人剂量已经低到不行了，我平常开麻黄动辄八钱以上啊。那这个，然后呢，杏仁三钱，炙甘草五分，然后呢，他们全家就战战兢兢的给小孩子喝下这个哦超级清亮版的麻黄汤，然后吃下去之后呢，哎，比较不喘的，然后 皮肤有一点点湿润了，然后再喝了一帖就痊愈了。那从此运铁桥就从一个文人变成经方复兴的中间分子啊，然后大声疾呼啊，我们要用经方啊，但是每次告诉人家说我们用的话要小心啊，所以麻烦放七分就好啊，这是运铁桥当年用经方。那当然像曹寅甫或者张锡纯他们同时代的人，他们经方是开很重的啊。那甚至像是广东的这个陈大济、陈伯谈，根本连这个古今计量的换算都不晓得，伤寒论写六两都开现在六两。就是这也是蛮好玩的，但疗效据说也非常好啊。所以从七分到六两啊，都是任君选择。那这个，所以这只是在说，我们中国的确是有很多时代是很怕麻黄的，会觉得一发就不得了了。那而且加上这个温病学派的流行，有一些不太了解状况的人啊，因为温病学派他本身啊，就算是写温病条辨的这位作者，他也会觉得说他写的温病条辨是伤寒论的外挂程式，就是主轴是伤寒论，只是伤寒论没有太多的篇章提到这个细菌感染的问题，所以他就外挂一个篇章给他。但是到后来就变成很多医生是一面倒的说什么南方无伤寒啦，或怎么样，乃至于这些重要的伤寒方就没有办法用，那没有办法用的话，那些病就会变得很可怕啊。像麻黄系的病，就像如果是一个熟悉伤寒的人就会觉得 SARS 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就是那就是一个麻黄汤症嘛，或者是一个大青龙汤症，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汤症，我们平常家常之中得到就医好就好的一个状况。但是可能中医界啊，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不用经方的。那至于说这个麻黄呢治疗喘症的话，那当然就是刚刚讲到三熬汤也是一个做法啦。那喘症的话，主要是会跟西医的一些东西搞混，就因为西医如果遇到一个人有喘症，往往会说他什么急性什么支气管炎，那炎字一出来就会好像要用什么清热消炎的药，什么杀菌的药了，所以这样的思考往往会混杂到中医的思维里面来。那我觉得我们中医在治喘的时候啊，是以驱邪为主啊，那而且在中医的辨证点上面，往往好像不会觉得那么多的喘都是发炎啊，就是会觉得很多喘就是把这个风邪去掉就会好了。那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讲到喘，但是之后的麻黄汤或者是麻杏甘石汤啊，都会针对喘这个字做一点事情。那甚至是像等一下我们教的那个葛根黄芩黄连汤啊，它也是以喘为主症的，只是这个喘为主症呢不太需要直接用麻黄或者杏仁这类的药啊。那用麻黄治喘呢，主要是同学大家记得几个原则，就是如果是一个有长期气喘病史的人呢，他用麻黄这一类的药物驱散他的肺部的风邪可以定喘，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通常这样子体质的人呢，他的身体都比较虚，对不对？所以呢，在治喘的同时呢，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给他吃一些补肾药啊，就是什么六味地黄丸啊、八味地黄丸之类的，还是要以补肾固本，就是治喘的药归治喘的药，然后补肾的药还是要吃啊。那这样子比较是一个完整的做法。当然我现在这样子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笼统的说法了啊，这个同学就是知道一下说麻黄可以对于这个肺部有这么多的作用啊，就效果是蛮强的。那像麻黄这个宣肺啊，那这个像洋河汤的那个法，从就是有几个情况麻黄是要用到蛮重的，就比如说像治喘要用到麻黄，那个麻黄的剂量都会放得蛮重的，绝不是什么运铁桥那个七分那个治小孩子的麻黄汤啊，那样子就是可能我们治喘的话啊，麻黄汤麻黄系的药会用得比较重，它因为用得重，所以我们就要用一些补肾药啊来治本。那另外像是麻黄的这个剂量用得很大的有一个单方，这个单方同学也是听听就好，不敢用就不要用。就是呢，有一种 癣啊，皮肤长那个癣会很痒的。如果那种让你很痒的癣呢，是在夏天的时候痒得特别厉害的话，那种癣我们临床上面是用一味麻黄来治。那那个一味麻黄用的还蛮重的，就是临床上是每一次就用15公克的麻黄，就是有差不多现在的4000啊。那15公克的麻黄呢，就用一碗水，不要倒满，就是大半碗的水，然后就用快火猛煮5分钟就好，然后就喝那个猛煮过麻黄5分钟的那一碗水，那一天喝2次，那等于一天就吃到30克的麻黄了，对不对？还蛮多的。那通常是吃到这个3铁到10铁啊，应该说3天到10天吧，那个天气热的时候特别痒的那个癣就会比较就会好。那这个是怎么，它的病机是怎么判断，为什么它要讲是天气热的时候特别痒呢？它是意味着说，这是我们刚刚从前讲的桂麻各半汤那个理论，就是它的癣会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特别痒，意味着天气热的时候人的气是往外开的，对不对？这是适合把这个邪气推出来的时候，可是却推不出来，于是就会特别痒，所以那样的情况就用麻黄帮忙它，这样子几天之中就可以医好。那如果是冬天特别痒的，那另外算哈，那就可能不是用麻黄了。那这个，那至于说麻黄的用量啊，其实是可以非常悬殊的。这个非常悬殊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是。因为中国人的立场来讲，这个药物就是说，一般来讲是好像腠理越虚的人越不需要用很多麻黄，所以我们南方人啊，就好像麻黄就用的要量就要少些。那北方人他的皮比较粗比较厚的，那麻黄就要用的多些啊，就是一般是这样子。那现在如果是在台湾用麻黄的话，就必须要考虑到麻黄的所谓的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就是台湾人啊阳虚阴实的人真的蛮多的，所以呢不要说麻黄汤了，我用桂枝汤都有把人家吃到脱阳过，那吓都吓死了，就你不知道他随便怎么样发点汗就已经狂汗不止了。那狂汗不止这是用麻黄弄成脱阳的一个副作用之一。那像老人家如果吃了这个感冒药有麻黄的，比如说麻杏甘石汤或者小青龙汤啊这类的咳嗽药，即使是科学中药只吃1克2克，他吃了1-2次你就要问他说，哎啊，你有没有觉得胸口这边有一点心慌慌，或者是坐在那边觉得自己心跳，就是心慌或者心悸，要问一下。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就帮他补心阳。那如果只是刚开始心慌心悸的话，我们用收摄心阳的，比如说生脉散就可以啊，生脉散就蛮能够补助这一块的元气。那不然的话，像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个桂枝甘草汤，桂枝跟甘草加在一起很能够补心阳，就这两味药。那桂枝甘草汤的主症是这个人觉得胸口一直想要用手按住才会比较安心啊，就是心的能量不够了，那这样也是用桂枝甘草汤来补心阳。所以记得就是如果用了麻黄剂造成狂汗不止，那我们都知道有桂枝加附子汤，对不对？那如果有心阳的损耗，那可能用生脉散或者桂枝甘草汤来固护这个心阳。如果你怕它心阳继续散掉，你还可以在桂枝甘草汤里面加龙骨跟牡蛎，变成桂甘龙母汤啊，就是更可以收摄元气的。那还有一个情况，用了麻黄人是虚在哪里啊？是虚在肾阳那边。那肾阳比较虚的人呢，他可能会用了麻黄以后觉得怎么样，腰软软的直不起来，或者是呢尿尿的时候觉得这个尿怎么一泡尿尿那么久还没尿完，就是那个小便变得很没力的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想用一些补肾阳的药也是可以的啊。如果你已经没有外感了，你就用肾气丸。如果好像这个感冒还没有好透的话，那像张仲景啊，用过大青龙汤产生一些副作用，好像我们都会直接就拿那个真武汤来医治它啊，因为真武汤是一个固护肾阳然后去除水毒的方子。所以就是如果是吃了麻黄剂发现在小便方面呢已经 没有那么好了啊，那你就可能要用这个真武汤来调整。所以同学知道说心悸、心慌、心跳啊，或者是汗流不止，或者是小便不顺，这三种就差不多那个范围的药。那当然你要三合一的话，那就小建中汤了。因为张仲景的书里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需要用麻黄汤发汗，可是他的底子不够好，经不起麻黄汤发汗，那许淑薇就归纳出来，他就先给那个人不停地吃小建中汤，吃到他身体有一点底子了，再用麻黄汤发汗就没事了。所以小建中汤本身呢，就是对于阳虚啦、气虚、血虚、心虚都还有一点用啊。所以小建中汤也是可以用的一个固护麻黄的副作用的啊一个方式。那当然刚刚讲到说什么夏天特别痒的癣你要用麻黄的话，你如果不敢的话，那你用洋河汤也可以啊，大概多几帖也会有类似的效果啊。所以这边就同学知道一下。那麻黄在中医的临床上面呢，还有一个用途呢，是在一些重大的疾病啊是很有功效的。当然我们看《伤寒杂病论》要读到那个金匮要略的这个水肿篇什么的，比较会有机会读到。就是这个麻黄对于治疗水肿是很有疗效的。那这个东西一般所谓的那种急性肾炎啊、肾小球发炎之类的病，就像这个《金匮要略》里面治疗风水，你有完没完啊？那个。治疗风水的时候啊，就会用月碧汤。那在临床上用月碧汤，同学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麻黄、石膏、甘草、生姜、大枣嘛。那生姜跟大枣说调营卫，治疗水症可以不调营卫，所以生姜大枣可以拔掉。那甘草会让那个水啊变成比较不容易排出，因为甘草会保水嘛，所以甘草也拔掉，所以到最后就变成剩下麻黄石膏为主啊之类的。但同学不要说直接现在就一定要用这个方啊，因为水肿的病呢还有很多其他可能的加减。但是呢，就是往往麻黄可以发挥到很好的疗效啊。有些医生是用什么麻黄附子细辛汤，那也有些人是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但是几乎呢，像这类严重的水肿，我觉得能够用到麻黄的机会是很高的。那中国人是对于这样的说法有一个传统的解释，说这个好像是他们称之为醍醐揭盖法。他们说如果你一个茶壶水倒不出来的话，你要把茶壶盖拿掉，它水就会倒得比较快啊，这是说好像一种空气压力的问题。但是所以他们会认为说，这个能够开你的毛孔的麻黄啊，毛孔开了，你的小便就会通了下去，就会有这种说法。那当然这种说法用醍醐揭盖这种象征物来比喻其实不一定很恰当了，只是说麻黄这个宣发阳气，它能够振奋身体的有一些机制的运作，这是可以的啊。那这个急性的嘛啊，就是大概快速的用一下是可以的。那至于怎么用的话，那就再说啊。就是其实甚至有的时候是看主症，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是急性什么肾小球发炎，然后他的主症是恶寒、脉浮、无汗，那直接就用麻黄汤下去就可以了啊。就是他就当做感冒，有麻黄汤的主症就用麻黄汤就可以了。那至于更复杂的医法，我觉得比较危险，所以同学知道有这个方向的使用就好啊。但是不用，现在先不用急着要学会它。那另外呢，麻黄的这个通阳呢，也用来治疗所谓的痹症，麻痹的痹。痹症就是比如说像风湿啦、痛风啦，就像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啊，治疗这个风湿病啊，有一种药是叫做麻黄加竹汤，就是麻黄汤里面再加白竹，用白竹让麻黄的发汗变得比较温和，但吃下去以后就会觉得你的那个会觉得端的那两条腿啊就变得好冰好冰，是真的要。其实那个药有多快啊，就是如果是科学中药的话，你有风湿的时候是含在嘴巴里面 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两个膝盖两个大腿开始好像有冷水泼上去一样，开始变冰的，就它会把身体里面的那个冷水之气逼出来哦，然后治疗风湿的。那至于像是治疗痛风的方子，比如说金匮要略里面的桂枝芍药汁母汤啊，或者是什么乌头汤啊，里面都有麻黄，那就这麻黄跟一些其他药物协同起来啊，治疗这个风湿类的病哦，其实效果是很好的。那当然驱风止痒啦，这个我们讲到各半汤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那还有一点就是啊，麻黄我们一般是把它当作是开汗孔啦、通小便这一类的药啊，但是其实呢，中医临床上面会把它用在相反的一个方向，比如说用麻黄来治疗小孩子尿床，或者是治疗大人的尿失禁，这一类的病倒是蛮有机会用到麻黄的。那用到比如说以后会教到一个治疗肺热的咳嗽的这个麻杏甘石汤啊，那这个麻杏甘石汤里面啊，麻杏甘石汤它本来是治一个肺热而喘的一个咳嗽，可是呢就是在临床上面我们有时候发现有一些尿失禁的患者啊，他的尿失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肺部的气啊是不通畅的，所以他的尿会失禁。所以如果那个尿失禁的患者他是这个有这个麻杏甘石汤症，也就是肺热而喘，肺部有邪气郁在那边，乃至于身体的气机都不能够通畅，那个用麻杏甘石汤治他的肺反而尿失禁会好啊。那如果是没有肺热的状况，只是说肺有邪气的话，那就光用麻黄五、甘草五，然后还有蜂房，就是蜜蜂窝啊，烘干磨成粉，这样的蜂房一五五一这样的比例，然后把它打成粉，然后每次4公克用热水吞，这样子就是没有热象的这个因为肺的气机不通畅而尿失禁会用的药啊。那就是说，那另外的话麻黄因为是一个宣阳的药，所以当我们心阳不足的时候，有些方剂也会用到麻黄，只是心阳不足的话你还是要用一些补阳药，所以用了麻黄你还是要用什么桂枝啦、干姜啦、附子啦、人参啦，这样比较有用。那像我们张仲景的书对于麻黄剂的使用是很谨慎的啊，就是说当你的体质不够好的时候，你用麻黄人会虚得很惨，所以会很小心。那到了十方的世界呢，用麻黄就会有一些变通，比如说知道这个人气虚血虚嘛啊，那你用麻黄你干脆就加点人参算了，反正麻黄开表驱邪的效果很强，你放了人参也不会树到，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发展出一些调节的方法。那至于说麻黄啊，麻黄在古方的时候是这么重要的，在感冒里面会用到的药，可是到后代呢，就是渐渐的，好像我们怕麻黄的一些副作用，乃至于历代的医者渐渐用一些代替的药物来治疗这个外感风邪，比如说什么荆芥啦，比如说什么连翘啦，或者什么什么，就是用很多其他力道比较微弱的药来代替麻黄，比如说茯苓啊。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赞许呢？如果以纯粹以一个感冒药医的好的角度的话，我想金方家啊，对于这样子的做法是有一些不太赞同的声音的啦。怎么讲呢？就是曾经有医生提出一个论点，就是说啊，中药里面凡是发汗的药，而它中间是中空有孔的，它就同时有通小便的效果，比如说麻黄。那通小便的药如果中间是有孔的，就会有发汗的效果，比如说木通。那金方家在用这类的发汗通小便的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观察，就是说其实人的身体的这些受到的这个外感邪气哦，你很难说一定可以在 用发汗这个方法或者利尿这个方法就一定可以打干净。但是呢，哦对，我要让那个副交换一下那个